你好，又到了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，我是朱琪。 大家好，我是康妮。 那康妮啊，最近呢在广州发生了一件事情啊，哎呀，这个是祸还是福呢？你自己听听看吧。就有一个人呢，他去 ATM 机取款，然后 ATM 机出了一些故障。 对，就是他取1000元出来，结果只扣款了1元。 那碰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样呢？总之这个人呢，他是非常的高兴啊，然后就一连取了170多次，然后呢是取走了17万块钱，对吧？ 对， 而且他还想到了他的好朋友，他说我要跟他一起发财，一起富贵，也让他去这个 ATM 机上面取款，结果当然这就构成了比较严重的犯罪啊，最后两个人呢都是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。可是问题就是这个取了17万块钱的男孩子，说他男孩子因为才24岁，很年轻啊，被判了一个怎么样的刑？康妮， 无期徒刑，非常严重的刑。 对对对，那这样的判决出来以后呢，就引起了民众很大范围的讨论啊，说是不是这个刑判的太重了啊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课程呢，就为你带来的是这样的一则新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有很多和法律相关的词语，但是康妮，之前呢我们先来解释一个这个词啊，叫做恶意取款。恶意取款， 对，也是这个男子的 行为了， 对 吧？那恶意就是你明明知道会造成很坏的后果，但是你还故意去做一件事情， 对 吗？ 就是一种不好的用意。 对对对，恶意它这里是取款啊。 嗯， 那通常呢我们也看到比如恶意重伤， 对，就是故意的去诽谤别人，伤害别人， 嗯，或者恶意伤人，对吧？ 对， 这些用法都可以啊。那我们现在赶快看一下和法律有关的词语吧。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？ 量刑。 量刑，这个刑就是判刑，对吧？ 对，量刑也就是判刑，就是说根据犯人所犯的罪行来根据法律依法判处。 嗯，就是比较具体的是判你几年啊，还是无期徒刑， 对 吧？对，这个叫做量刑。那还有一个很简单啊，缩写叫做高院。高院， 高院也就是高等法院， 高级人民法院的意思啊。 嗯， 那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无期徒刑啊，是一审判决第一次审理，是由中级人民法院判的一个无期。那当然现在这个男孩子啊，他们的律师就已经对高院提出上诉，对吧？ 嗯， 好，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个指控。指控， 指控的意思呢是指责和控告，它一般就是公诉机关、检察机关的一种作为 啊，就是在刑事犯罪当中，对吧？国家要指控你，这个叫做指控。 对，你被控几项罪名。 嗯，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个赃款。赃款，这个和犯罪有关啊。 赃款就是来路不明的款项。 哎，听到赃这个字啊就知道了啊，就是这个钱来的不干净，我们说的， 对 吧？叫做赃款， 你的不法所得都是赃款。 嗯，赃款。好，那还有一个自首。自首， 自首呢是说自己去承认错误。 嗯，那其实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，就是这个拿了17万块钱的叫做许婷，对吧？他自己呢就一直潜逃在外面，然后把这些钱全花光了，但是他这个好朋友他呢是自己主动去自首的。 嗯， 而且提的钱比较少，才10000多块钱，所以对他的这个量刑就很轻， 对 吧？才判了1年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判许婷控告他的是什么样的罪名呢？ 嗯，是一项侵占罪。 侵占罪，侵占的意思就是 占有 啊，而且是这种非法的， 对 吧？ 就是原先不是属于你的东西，但是你去侵略去占有。 嗯，那么他拿银行里这个不属于他的钱当然也是一种侵占， 嗯， 对吧？而且把这个钱啊还挥霍一空， 全部花完了。 嗯，那这个空就是一分钱也没有了， 嗯， 对吧？空空如也。那么挥霍的意思就是 非常大手大脚的花钱， 非常浪费啊。 对， 还有一个用法比如挥霍青春，对吧？说的虽然不是钱，但是时间也是非常宝贵的。 对，嗯，用在金钱和时间上都可以用挥霍这个词。 挥霍。哎，康妮啊，你觉得今天法院的这个判决妥当不妥当呢？ 嗯，我觉得有点不妥当。 那妥当的意思就是 合适。 合适啊，所以你觉得不是很合适。 对， 也是觉得太重了是吧？判无期徒刑。 为什么呢？ 我觉得首先错的是在自动取款机上面，而不是它。 因为首先是这个机器发生了故障，让他有这个机会 对 去恶意取款，提了那么多的钱出来，是吧？ 然后我觉得被判无期徒刑太重了，我觉得最多也给他进行道德上面的一些谴责就好。 但是为什么会判那么重的刑呢？你觉得 可能是和他出事以后的一种行为有关，因为他是潜逃，他没有去自首，而是逃出去。 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它的社会危害啊，就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因为如果取款机坏了，大家都这样提的话，那社会不就天下大乱啊。所以在这个判决里面呢，法院好像也是杀鸡儆猴 啊，就是杀鸡给猴子看。 对对对，就是通过非常严重的处罚一个人，要警告其他的人，就你们不能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法律到底能不能这样被应用，其实还是一个大家值得讨论的问题啊。 对的， 有一些人呢就说，就像康妮说的，觉得要比较以人性化的方法啊，去更多的采取教育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判刑当然要判，但是也不能那么严重，这样是好像滥用法律，非常粗暴的一种行为啊。 对， 那现在这件事情呢，其实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这个判决，因为 他还有上诉的机会。 没错，而且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在讨论，其实给法院也是很大的一个压力了，对吧？那当然中文播客也会继续关注这个事件啊。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？ 那么你也可以到 ChinesePod.com 上来告诉我们。 那我们 ChinesePod 媒体课程呢，为了方便大家的使用，你可以先点击一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，或者你可以 收听它的音频文件。 对对对， MP3 有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播报员的声音啊。好，那今天呢又是一个社会的焦点新闻，下次我们会关注什么样的消息呢？听了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今天的时间又到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